消息，大家可以去新办一本护照然后去签。对，哎，可是就是那假如说是新办的，说我想要一个十年的签证，那如果白本护照的话也会比较好签吗？ 嗯，白本护照我建议是把你之前的旧护照 啊、 嗯，然后一起提交上去、 哦、 因为如果你一点记录都没有的话、嗯、可能他会还需要要求你 审查 手续啊，或者补一下材料、 哦， 对， 是的，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哈。但是呢，确实这个给的有效期太长了。如果要真有十年的话，那我觉得那随时都可以说走就走了。 对，就是说走就走、 嗯。真的，以色列是一个值得大家说走就走的国家。对，那如果要是说飞行的话，这个飞行距离也不是特别长，大概是 飞行距离现在是这样，就是去的时候大概是十个半小时左右。 十个半小时， 对，十个半小时左右、嗯。但是其实现在大家可以选择的航空公司很多， 嗯， 比如说像以色列航空，他们从北京和香港都有直飞的航线， 嗯， 然后呢，像刚才你咨询里提到的海南航空、 嗯， 现在他们从北京和上海也都有直飞航线， 嗯， 然后呢，国泰是从香港，国泰航空是从香港可以有直飞的航线，嗯、所以大家选择还是很多的，而且联运啊、联程这些都很方便。 是的，而且就选择的这几个地方，你比如说像香港，你还可以在香港再玩一段时间， 对，你还可以买买买， 对呀，买买买，买完了之后，然后再去以色列。 对， 是的，其实以色列呢，这个除了买买买哈，当然我们待会儿也会说到购物的环节，那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们去到以色列了。那如果要是一般去以色列的行程的话，那建议先从哪儿开始呢？是先从首都还是其他的城市？ 其实我是建议说大家可以走一个经典线路、 嗯、 大概8到10天左右的这个行程， 8到10天 是比较合适的、 嗯、 因为其实以色列地方不大， 嗯， 从南到北你开车可能也就6-7个小时就可以走一趟，可能在北京你还堵在哪儿呢、 哦、啊，是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去的话、嗯、可以先从特拉维夫出发， 先从特拉维夫出发， 对，因为飞机都飞到特拉维夫嘛、 哦、 所以你在特拉维夫可以稍微停留一晚，然后做一个简短的休息啊、 嗯、 或者是调整，在特拉维夫转一转、 嗯、 然后呢去到北部，北部比如说像海法、 嗯、 然后加利利湖、 嗯、 然后格兰高地、阿卡古城，这些都是可以游玩的。 我的天哪， 对，然后从北部再下来以后到耶路撒冷、 哦、 然后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我当然建议大家在耶路撒冷可以待到2天到3天的时间，这样可以慢慢的来品味这个城市嘛。 是的，耶路撒冷好像给人一种非常肃穆的感觉， 对，就是你会一到那儿你就会觉得整个城市会感觉非常神圣，然后你就会觉得、 哦、 哎呀，一下自己也严肃起来了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哎呀，自己要好好的学习一下知识啊，然后多了解一下历史啊，然后就这种感觉、 哦、走开，你打扰到我学习了。 然后从耶路撒冷再出发的话，再往下、 嗯、 再往南部走，就可以去到死海这边、 嗯、 然后去马萨达、 嗯、 然后死海当然、 嗯， 我觉得中国人大部分都知道，因为小学课本里都学过，就是死海不死嘛。 嗯、 然后 是的，浮力最大的一个湖。 对， 嗯、 它一下就可以飘起来。 嗯。 然后呢，从死海这边再回到特拉维夫，这样再从特拉维夫回来， 嗯、 这样是比较经典、 哦， 而且是比较顺畅的一个行程。 对，这就是几个一个大的环线了哈。 对，是大的环线， 哦、 而且按照咱们来讲，就是不走回头路。 嗯、是。 对， 基本上旅行就是我们都会比较提倡这个， 对对对， 不走回头路，然后就直接再回来就行了。 嗯。 对，那其实这一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经典，它串联了很多包括有自然风光，有这个城市的人文历史，有大城市，有小乡村，然后基本上好像以色列的好多精华全在这条线路里了。 对，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比较经典的一个线路、 嗯、 这样而且时间上也比较合理、 嗯、 安排上也比较合理。 对，8到10天，那基本上像特拉维夫还有耶路撒冷就是可以停留2到3天这样吗？ 对，2到3天这样我觉得都可以、 嗯嗯，对，那像中间的格兰高地，好像刚才因为也有朋友去提到过，说这个地方他很喜欢，他是这个格兰高地，他是在什么一个区域呢？基本上开车多长时间？ 从特拉维夫开车到格兰高地，应该差不多也就1个多小时， 哦、这么近呢？ 1个小时左右。 哦， 然后呢，其实我是推荐大家在北部这边， 嗯、 除了像海法呀、 嗯、 加利利湖、 嗯、 格兰高地这些。 嗯， 其实它可以玩的比较多，因为以色列虽然地方很小， 是， 但是其实地貌差别很大、 嗯、 北部你会看到，你像特拉维夫你去就是海边、 嗯、 然后就是非常轻松的这种环境， 是， 然后你去到北部呢，它是有一个这种海拔在，然后呢、 嗯、 它是满眼都是绿色， 哇，我喜欢， 哎呀，都是进森林了这种感觉，就满眼都是绿色、 嗯、 而且那边有很多酒庄，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朋友如果不自驾的话可以去酒庄，然后去品尝一下红酒，以色列的红酒也非常好。 太棒了，这个酒庄我们稍后得好好的详细说一下。其实自驾也没事，但酒庄它可以住吗？ 酒庄现在一般都不太可以住、 哦、 但是那边其实我推荐如果你想体验非常以色列当地很特色的这种、 嗯、 因为北部有很多吉布兹、 嗯、 你可以住在吉布兹里面。 吉布兹是 吉布兹就是跟咱们中国来说、哦、就是人民公社那种感觉， 我懂了， 共产共销这种。 哦， 所以它、 哎、这个还真没人分享过， 那种很原始的这种风格、 哦、 然后大家都是吃食堂啊、哦、然后每个人住的都差不了太多、 哦、 大家一起有洗衣房、 嗯、 然后每个人有不同的分工、嗯、你在这里面做些什么。 嗯， 然后也有那种就是这一个吉布兹大家的幼儿园都在一起、 嗯、 孩子们全都长在一起。 哇，这真的是没有任何贫富的差距哈，大家都差不多。 对， 那你体验过这种吗？就是到他这里面。 我暂时很遗憾还没有真正住到过吉布兹里面、 哦、 但是我去过几个吉布兹。 哎， 就是每个吉布兹可能因为以色列现在有很多吉布兹、 嗯、 它分布在南边、 嗯、 北边都有、 嗯、 所以你去的每个吉布兹可能感受会不一样、 嗯、 你去像北部它就是都是绿色。 嗯， 然后你可以在那儿，我曾经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去北部一个吉布兹、 嗯、 它院子里有那个椰枣树 啊，椰枣树。 对，正好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椰枣就开始往下掉、 哦、 它是完全自然熟透的那种、 哦、 虽然我之前也吃过那种椰枣、 哦、 但是就是还是后期稍微要加工一下，给它晒干呀、啊、晒干这种过程。但是那次就是完全树上掉下来，就掉在地上。 嗯， 然后呢就跟我们说你们完全可以捡起来吃，我们真的就、 嗯， 捡起来之后稍微擦了擦，然后就直接吃了。 好吃吗？ 非常好吃。 哇，超甜。 那个甜度就是非常、 哦、 非常适合，然后呢、 啊、 很绵很密的那种。 好，还有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意，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